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51集。一个已经受伤的人，只要他不是傻子，他都不会在这种时候跑来偷袭。塔莫立即相信，炼鱼铮这次来的目的真的不是想动手，他想合作。现在这个教室里，除了炼鱼铮和阮望舒外，所有人身上都有伤，其中李妙妙伤势最严重，她的白色大褂被染成血红色，她躺在两张书桌拼接成的长桌上，眼睛直直地瞪着天花板，要不是胸脯还在动，唐默甚至以为他死了。人都已经来了，阮望舒直入主题，为唐默四人解除疑惑。 两天前，我、齐恒、李妙妙一起挑战黑塔三层，我们曾经一起亲眼目睹过透明人，他们应该也明白那是什么东西。上个月，时间排行榜第一名的木回雪差点开启黑塔 4.0 版本的更新，我判断他是通关了黑塔四层，这才触发新版本更新，所以我决定抓紧时间攻塔。 阮望舒一边给手上的伤口上药，一边说， 黑塔三层对我们来说难度也没有特别大，今天傍晚我们顺利通关游戏，晚上六点我和齐恒、李妙妙回到学校，在校门口遭到了两个透明人的袭击。 塔莫直接抓住重点，两个透明人。阮望舒看了他一眼， 是两个透明人阵营的玩家很难互相信任，也很难像我们这样形成大型组织，但是这不意味他们不会结队。那两个人出现的突然，实力强悍，近身格斗方面和余征属于一个层次，因为他们是偷袭，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等其他人从学校出来支援时，齐恒已经没有呼吸了。我和余征携手杀死了其中一个透明人。 说起同伴的死去，阮望舒没有表现出一点悲痛。这个教室里，所有坐着的天选成员也都只是静静地听着，没人情绪激动。炼余征说， 那两个玩家，一个是华夏人，一个看上去是日本人。我和头杀死的那个是日本人，他脖子上的数字是3241，另外一个人脖子上的数字比日本人少，但是实力比他强悍，他脖子上的数字是3012。 唐默原本只以为有一个透明人，没想到这次竟然有两个，而且一个还是日本人。他双目一亮，从包里找出之前记录时间排行榜名单的本子，打开后翻找了一下，第61位小川静，在他之后比较靠近的华夏名字。顿了顿，唐默看着这个名字说，苏潇。阮望舒惊讶地看了一眼唐默的本子，但是他没说希望看看本子上的信息。阮望舒已经把事情的详细经过告诉给了唐默，唐默收起本子，他低着头定定地看着那个病弱的少年，声音平静，现在情况我们也知道了，那么如果我们合作，你们会给我们什么好处呢？宽敞的教室里有一瞬间的寂静，过了许久，阮望舒笑了，他说， 先互相分享信息吧，你们知道的信息比我想象中的多，有些东西连我们天选都不知道。确实天选的成员并没有很多，除了我们七个外，只有20多个成员，其中有4个上个月还被你们杀掉了，但即使这样，我们知道的东西也肯定比你们多。目前我这里可以提供的是北京各大组织几个比较出名的强者的信息，还有透明人中3个时间排行榜玩家信息，这3个人都在北京，不包括苏潇。 听到前面时，唐默不为所动，听到最后 他微微一笑，好，交换信息。接下来，唐默和阮望舒将各自收集到的消息全部说了出来。唐默保留了一些陈珊珊的个人猜测，阮望舒或许也保留了一些东西。他们说了半个小时，情况都说得差不多时，一道沙哑的声音响了起来。 齐恒那个混蛋。 阮望舒的声音戛然而止，他看向躺在桌子上的女医生，女医生不知何时身体已经能动了，她抬起手挡着眼睛，声音低哑。 涛，我们怎么找到那个苏萧？怎么才能找到他？ 练余征也期盼地看向阮望舒，阮望舒神色淡然。 这次我们的合作并不是为了杀苏萧。 涛， 李妙妙身体一僵，挣扎着想从桌子上爬起来，其他几个天选成员也错愕地看向阮望舒。练余征第一个明白过来，他脸色沉了下去，嘴巴张着，还是没有开口。一道低低的女声响起， 逐个击破。 病弱的少年刷的扭头看向那个一直站在唐默身后没有开口过的小姑娘，半晌后他语气平静， 杀死一个苏萧没有什么用，他应该还在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出现在哪里。目前我们更大的敌人是透明人，我本身也不倾向于和北京的其他几个组织合作，他们成员众多，良莠不齐，组织内部的问题也比较多。 忽然阮望舒好像想起了什么，他抬头说， 对了，有件事，一个月前木回雪差点触发黑塔新版本更新，唐默、傅文铎，你们应该都认为他是通关了黑塔四层才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吧。 唐默意识到他可能要说什么。是，怎么？ 按理说木回雪是通关了黑塔四层，黑塔才会宣布要更新版本，可是这个更新终止了。上个月齐恒和李妙妙进入了一个现实副本，在那个副本里他们得到了一个信息，或许能解释这次意外的更新终止。 唐默皱着眉头，一下子还没想到阮望舒说的是哪个副本，傅文铎倏地明白过来，他看向唐默。过了几秒，唐默也缓过神，他双目微睁，惊讶地看向躺在桌子上的女医生。女医生沙哑着嗓子说， 那个副本叫王泽信临死前的一天，好像是唐先生的朋友吧。那个副本其实很简单，没什么难度，但是我和齐恒被困在里面好几天，因为我们没弄懂这个副本到底想做什么。 他想做什么？塔木的语气难得有一丝急促，李妙妙也不故弄玄虚。 王泽信算是半个正式玩家，地球上线的那三天他很幸运地进入了一个黑塔游戏，并且顺利通关回到地球。他回来后想打电话给他的那几个朋友，告诉他们一些黑塔游戏的线索，因为他察觉到地球上线不是那么简单，这个神秘的游戏是真正存在的，但是他打不了电话。他回到家里后发现电话、网络一切都无法接通，也没法从房子里出去，他被锁在那个房子里了。 塔莫的手指倏地收紧，一只手轻轻地按在他紧绷的肩膀上。塔莫没有注意到傅文铎的动作，他嘴唇抿起。然后呢？那是20多年来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不是别人。李妙妙说， 他回到房子的那天是11月17日的傍晚，第二天早上11月18日早上8点，他费尽全力地想离开那座房子，但是无论是跳楼、砸墙、破门，他尝试了所有办法却一个也没有做到。最后他只能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写在纸上放在客厅里。8点，他和其他透明人一样被黑塔抹除，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没有通关那个黑塔游戏。 昏暗漆黑的房间里，时钟滴滴答答的声音一下下响起。 天已经黑了，拉上一层薄薄的日纱。城市繁华的灯光透过窗纱照射进屋内，在客厅地面上照出一层淡淡的暗光。整个房子静得吓人，手机被摔在地上，一只鼠标也落在地上，裂了几道口，显然是被人摔过的。厨房的水龙头慢慢地滴下一滴水，啪嗒。听到这声音，蜷缩在卧室角落里的高瘦青年身体抖动了一下，接着他又将头埋进双腿里，浑身颤抖着。朝阳区第80中某教室，李妙妙躺在书桌上，声音平静地叙述着。 那个副本是我和齐恒见过最奇怪的副本，没有 boss， 也没有其他任何黑塔怪物。进入副本后，黑塔只告诉我们要我们找出离开这个副本的方法，其他没给任何条件。 李妙妙慢慢地说着。 一开始我和齐恒对出现在副本里的那个人类很警惕，但渐渐的我们发现他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碰不到他，他就是正式玩家王泽信。 透明人随时有可能再出现，说不定下次出现的会是排名更高的强大透明人。李妙妙简单叙述了一下自己在那个副本里看到的场景。昏暗的房子，仿佛静止的时间。起初那个叫王泽信的玩家还想着联系外界逃出去，可是他根本不可能逃出去。窗户是封死的，玻璃成了钢铁，砸不碎，打不开门。拨打电话只会传来不在服务区的提醒，更是没有一点网络，无法与外界交流。 时间是17号的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也就是18号7点，这是第一个晚上。我和齐恒什么都没做，就是单纯的在旁边观察副本。早上的时候，对面邻居出门了，王泽信不断地敲打防盗门，对面的人听不到。这个副本相当于把那间房子和外界隔开了，单独成为一个副本，不通关游戏是不可能离开副本的。 话音落下，阮望舒抬头看了唐默一眼，唐默站在教室的中央，神色平静。阮望舒听齐恒说过，唐默和傅文铎曾经想进王泽信的屋子，他们应该认识王泽信，甚至应该是朋友，但是现在唐默并没有表现出一点异常，可能是隐藏得很好，也可能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唐默说，18号早上8点他是消失了，进入透明人的世界了吗？李妙妙摇头， 没有，他不是透明人，也不是正式玩家，因为他只把那个黑塔游戏完成了一半，所以他是真的死了。 李妙妙知道这个人是唐默的朋友，但他并没有顾及所谓的朋友的情绪，他直接说， 我和齐恒在那个副本里待了总共5个晚上，也就是60个小时，不停地重复王泽信临死前的最后一天。到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有一点奇怪的地方，就是客厅墙上的时钟。 唐默一愣，时钟？李妙妙的伤似乎好了，他从桌子上坐起来，他的脸上还沾着血，身上的伤也挂了不少。当他用那双充血的眼睛看着唐默时，竟然有种幸灾乐祸的意味。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